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爱音乐，爱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Car Mix， 最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慢的事儿，确实挺慢的。我们这个正常快车道，我们应该快起来，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榜单，就是世界上最慢的十款车的排行榜。 对，这个大家都愿意听快， 嗯， 是吧？ 周末呢， 就是什么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 如果变成嗖嗖， 让咱们想起了那个《疯狂动物城》里边那个闪电， 嗯， 对吧？ 好， 但是人闪电开车很快啊， 啊， 是吧？人闪电开车多快啊？最后吃罚单的也是他， 对， 所以今天我。 一说到慢，一水这个小情绪就来了啊！ 嗯， 我突然想到原来听的那个，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郭德纲老师那个小段子，说他那个师弟李菁，飙车来呢，都开五迈了，听过听过这个？李菁飙车， 老刺激了。 嗯，行了，老刺激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世界最慢的十辆车的排行榜，看看都是哪一辆车。 十名，菲亚特 Cupra Nature Power 1.4。第九名 ，Smart CDI。第八名，马鲁地铃木欧米。第七名，雪佛兰 CMV。第六名，印度斯坦 Hindustan Ambassador。第五名，塔塔 Nano。第四名 MIA 电动车，第三名雷诺 Trizy， 第二名 Action Cube 轿跑。第一名 PLP50。 来吧，欢迎回来。榜单听完了，是不是大家也不知道的都是 这是什么车？因为好像在国内应该 见不着。 Twins 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 车 展 的时候 展示过，见过， 但木有小兽是吗？ 那不可能在大街上。 那那个铃木的那个 马鲁蒂 铃木那个五米有早年有吧？ 这个、算是原型车吧？ 早年间的大发。 但我觉得雪佛兰的那个 CMV 可能也是什么昌河之类的什么原型车之一、 嗯、 Smart 见过，但是柴油 没有， 没有， 柴油没有、嗯、 行，我们一一盘点一下吧、 嗯、 从第十名往前说是吧， 那车好丑啊，天这里边车好像都不漂亮，你发现 了、嗯、除了 Smart 能看之外、嗯、剩下简直都是没法看，我觉得 这菲亚特的这第十名啊、 嗯、先说第十名啊，嗯， Cubo Natural Power 1.4升车型是欧洲市场目前被评为最慢的车型 之一 啊、之一，被搭载的动力总成是这个一台菲亚特的自然吸气1.4升发动机， 嗯， 加就60英里每小时的时候需要加速17秒， 就是17秒 才能跑100多一点点， 60英里应该是 96公里每小时， 那、嗯啊、破百得20秒， 差不多，还有四呢。 嗯，那要是跑到120，我的天哪，全靠油是吗？ 得有足够长的公路。 嗯， 而且我们发现这台车还挺有趣的，这属于一个什么样的车型呢？有点偏家用 MPV 的感觉， 它有点像开迪。 啊， 确实，确实， 后面还是侧拉门， 对，后面是侧拉， 对对。 然后前面的那个整体的这个前门的造型，实际上跟开迪很像， 很像，很像。嗯， 然后这款车型。这个造型我就觉得注定他这哥们儿跑不快， 嗯，人家还带行李架呢， 风阻推高、 啊、 是吗？ 风阻这样太高了， 对， 尤其按照就是菲亚特的设计吧，总会让你想不明白，要么就是设计出来一个特唯美的像500那样的车型， 嗯， 要么给你设计出来一个就是比如说咱们大家可能现在没什么印象了啊，说一个比较早年间那个国产的小车长城精灵，长城精灵实际上就是菲亚特的这个小车幻化过来的，咱们一个国产一个车型。那当时还确实在保定打了一场官司，咱们长城赢了。因为说你没有在国内注册这个商标，然后确实你看那个车是挺灵动，但是你总觉得那个菲亚特那一批的这个设计师就是很脑洞大开，什么都敢往上走，这。真把车当成了这个 挺好的， 这个做了高积木了，你 挺好的。总我觉得相对来说，总比有一些车型强。觉得都长成一个样子，感觉内饰设计师就用一个人就可以了，是不是？嗯、 而且就是前一段时间，众泰有一款车，就是前排是3个座的那个，我忘了叫什么，是 M 叫 M 600吧，还是叫什么？ 早年间也是菲亚特的原型车吧？ 那也是菲亚特的， 嗯 啊。所以就是菲亚特确实不光是造就了什么乔治亚罗啊，什么什么宾法、啊，不光是造就了他们俩， 嗯、 也造就了中国很多的这个本土的设计师在慢慢成长。 啊，但是意大利的设计还的确得说啊，不管是早年间还是现在，大家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的啊。然后咱们再说第九名吧，带一嘴跟大家说一下 ，Smart CDI 发动机是后轮驱动，然后规格比较小、比较慢的一台搭载柴油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型。 对，这个要19.5秒 才能 跑 到 这个 96公里每小时 。 嗯，柴油机 本来就不是那种提速特别快的这样的车。 哎、 嗯。 Smart 它重点是劲儿大省油 啊、对，主要是省油吧。 那也就是说，这台车后面可以拖条船。 这个低速下， 看多大的船了，手工的折纸船。 对，差不多吧。 我发现欧洲也挺有趣的啊，高速有些公路不限速，然后慢起来。 它算低速，它确实限低速。 这几台车上去就比较费劲了，是吧？ 估计都不让上，因为人是有设计时速。 嗯，对，盘点点跑得慢的车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跟大家接着聊。 你问我 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咱们今天跟大家盘点世界上十款跑的最慢的啊，十款车。咱们说到哪儿了？第八名，马鲁蒂铃木。马鲁蒂铃木是印度铃木是吗？ 对，印度的铃木，印度合资厂商。 哦，合资厂商。 合资厂商。嗯、 因为所谓的这款那个欧米尼是吗？ 欧米尼 应该是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咱们北京城想当年早时候那个大发吧，是吗？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个是丰田的。 啊、对， 就是。80年代设计的很多日本的那个小型厢式车呀，它除了贴标不一样，其他的这个造型差不多。 然后发现零部件也好多共通的。 你可以这么说，除了这个发动机可能有点不一样之外， 丰田 说 我负责发动机，铃木你负责点这个，大家凑一凑。 整个的什么前风挡啊，整体的车身设计啊，包括这个后视镜啊，你想你跟大发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包括这个第八名跟这个第九名，你说你看吧， 差不多是吧？ 第九名可能稍微大一点，可能是海狮。对吧？ 啊，你说是那个雪佛兰的、那个 第七名 ，CMV， 哎，人家还有厢货版呢， 就是那个， 那不就卡了屁股，咔一下一勒吗？ 你别马虎了、啊， 那叫皮卡版。嗯， 哎，他俩还真是啊， 是吧？ 都是0.8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嗯，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在那个时代的， 嗯， 就是日本车或者说是这个小型车、微型车的这个设计感官当中，就是风风正正。然后很有那种那个 K car 那样的感觉。 你们想没？你们想有个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就是那个周润发演的，他去演一个那个打工仔，然后和那个打工皇帝吧，好像叫什么？他和 Beyond 乐队还有这个搭戏的演出那部戏，他们一部车里就这样一台车，里边挤连人带餐带盘子全都挤进去了，就是这种车。 你说那是成龙的吧？ 不是，周润发先生。 哦，那我记混了。 香港电影啊，快餐，你说的那是快餐车 啊？对，快餐车。 我说的是另外一部， 啊、 但是都是这种车。 嗯，很像，但那个时候那个是三菱的一个车，叫什么我忘了。 啊，你看看，你看看，都是一个样子。 那是赛利卡的前身。 哎，那你说，那我们国内现在很多车型都造成一样的，我也可以理解是吗？ 那将来会有很多车变成他们的这个后来者，他们也会变成前身的。 没错。 嗯，行， 一个第八名，一个第七名。第八名是整整20秒， 对， 0.8升的这个 直列发动机， 0.8升应该是几缸机啊？ 咱还不知道 、啊， 三缸 啊，回头看看啊。 嗯， 然后这个雪佛兰是0.8升，它是三缸机， 对啊， 嗯， 然后这需要27秒， 嗯， 对， 已经快到30秒了，同志们， 对， 这就需要足够长的跑道。 给我的翅膀也能起飞。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人家还得是空载啊。 对， 这空载 最好还得把那个门给拆了， 嗯， 对吧？ 嗯，好，咱们接下来往上看，这个盘点一下第六名，叫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大使， 印度斯坦大使， 嗯 嗯， 是印度的经典车型。 这个说实话，这款车型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肯定没有。 然后呢， 老爷偏老爷，老爷 对这款车型，它的这个设计的这个风骨啊，有一点像早年间的什么，伏尔加呀， 对对对， 然后像咱们中国的那个老上海呀， 对 对吧， 对对对， 老北京那样的设计风 格。我们在谍战片里看到的那个车， 但我认为它就是咱们看到的这样的这个实车放的这个1.5升的这个，它实际上是应该是至少是80-90年代的这么一个设计产品。 嗯， 因为整个它是放了一台2.0的50铃的柴油发动机， 嗯， 柴油发动机最高的输出的功率我大概换算一下啊，不到40千瓦， 不到40千瓦 、嗯，然后据说从0到100公里加速需要28秒多， 不在早年间一个 V8的引擎的参数可能也也可能达到 对 6-7千瓦就已经很厉害了， 那个当时那应该是40-50年代， 对， 就是1945年。1950几年、 嗯， 就用大排量，然后来去弥补它的这个功率跟扭矩上的这个不足。 对，我们说到能到那个千瓦数的什么 V12，那也都是赛车发动机。 其实那个时候啊，这个做这个大排量，并不是说有钱人的事儿，是每个车其实都是大排量的，就只不过你大排量之间可能还有些许的排量上的差异。 嗯。那时候小排量好像拉不动吧，还不如用吧。 没有小排量啊，做小排量，那你没办法啊，你没办法，你放进去，你当时的那个赛车 功率太低了。 当时赛车，我想当时宝马应该是直十吧， 对吧、啊、 对，本田是为什么 V12、 肯定都是那种很大的发动机嘛， 对、嗯、但是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现在车型大家你看什么0.1T 0.8T， 对啊， 大家也能开， 其实升功率驾驶非常非常厉害。 对， 而且现在来看，你比如说看到第五名 Nano， 嗯， 这个这不是那个苹果的 Nano， 这是 塔塔 Nano， 塔塔 Nano， 印度的。 嗯，塔塔 Nano 是 全球售价最低、速度最慢的车型之一。 对，而且这个车吧，就是印度是右舵驾驶。 对， 这个车呢，它没有就是车身的左后视镜，它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当时解释这个， 便宜， 因为是 不是？ 这个因为是路面上的这个状况不太允许造两个后视镜，要不然会被刮掉一个，这是一种说法。然后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这个车它本身啊是在副驾驶是没有靠背的，是一个马扎儿， 哦， 是一个板凳，然后没有这个空调系统，只有一个风扇，你还得选装。然后门呢是就是在驾驶室这一侧是可以开的，然后另外一侧的这个窗户是摇不下来的， 嗯， 是封死的。只有那个咱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类似于一些小型车的这个后窗，利用那种负压通风， 嗯， 就是你 撬 边儿， 撬一个 撬个边儿，跟咱们开天窗似的，撬个边儿，嗯，所以这款车就真是，要说印度 暴露年龄了，一学老学， 要说印度拍电影啊，确实现在是一绝。咱们看什么《爸爸摔跤》吧，《摔跤吧，爸爸》，这看的是这个有点热泪盈眶啊。那你说这个印度造车实在是没有咱们国内的实力。 你们，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啊，就是说印度的那个电线工人， 嗯， 他们要面临那个什么呀？为什么说他们是开挂的民族？ 嗯， 可能任何一个大家社会秩序比较好的那些的电工去那就得疯。那些电线缠的跟麻花似的， 嗯， 就是你根本捋不出来头绪，但他们得在那些没有头绪当中找出头绪。 那、 嗯、这就是可能印度现在可能很多东西还没有章法，但是他们你发现他们捋东西这事儿还挺强的，例如编程序。 对，但是你看有好多的印度人，他成功人士都在硅谷啊，他现在已经不是印度籍了， 嗯， 对吧？所以我还是喜欢咱们国内这些有志之士，对吧？ 嗯、 我从硅谷回来了， 对。 对吧？我不服你们，我还是爱我的祖国，对吧？我不管我在哪儿，我国籍没变啊。 国内的投资商还是很多的，好、 嗯 哦，我们要客观看待这个事情， 好吧？ 今天啊，跟大家盘点的是世界上跑得最慢的这几款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下来是越来越慢喽。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歌手崔子格，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今天跟大家盘点世界上跑得最慢的十款车，我们已经说到第四名了。那第四名呢、 嗯、 是一辆电动车。 我们要说一个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一个混动车型，一个混动车型啊，叫 MIA 电动车。 嗯， 在中国老百姓心中，如果这个车放在国内销售，它的市场的价格应该是跟山东很多这个制造电动车小厂这个什么小水滴啊。因为大概是2000块钱，2000到3000块钱左右，这么一个 老年代步， 老年代步车啊、 嗯，那还油电混动呢， 它 科技含量很高嘛， 它的这个驾驶的这个就是所需时间啊，这30秒开外了， 对， 已经30秒开外了， 对， 所以你就想见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很慢的这么一个。就是低速的， 没准人家这个还在国外，可能还真就 是 给这个观光啊、 就是那个、低速电动车 旅游啊，就专门用这个来用这个。 这台车数据不多， 你要开这个打高尔夫，你连球都追不上。 哪个开高尔夫能追上、啊？ 我就说的意思呀，对吧？你至少得让人在一天之内把这个18个洞打完吧。 那要这么看的话，我觉得中国的低速电动车市场未来能跑向全世界，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起码咱们能把时速搂到60到80。 对，你还有那个解锁封印的功能呢，是吧？ 超增压模式。 你的奶茶都绕了地球好几圈，你电动车你就不能绕地球好几圈吗、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辆车。我没成想这台车是 是排的最慢的车型之一啊。 对，因为它本身它的设定也是一个，我认为它其实也是一个 代步工具， 代步工具而已， 就是外观很炫， 但那是大厂了，大厂 雷诺的 Twins。 嗯，这款车型红城在欧洲玩的时候见过。 哦，真的。我就是你就是一个，你一看就是一个比较知性的一个意大利少女，然后啪把车停下了，门嚓立起来，剪刀门，一招手，旁边一个金长金发的一个飘飘的一个姑娘，然后坐到后座上，门一关，俩人走了。 哦， 就是也我觉得那就是在整个的意大利，我加一起看到过两次 Twins， 一台是这个姑娘骑的，另外一台在那充电。 这不说开的，这骑的， 骑的，一台在罗马，一台在米兰。就是还真是、 哎、说是在米兰，实际上这个车是很时尚的一款车型。 嗯，而我还在水，我还在 威尼斯， 我还在那个叫翡、 嗯、 冷翠叫这哪儿呢？ 佛罗 墨西哥 佛罗伦萨、 啊、 对 佛罗伦萨 我还看到了我们中国的知名品牌智斗、而且在那边做是做互联网汽车的， 就真有出口， 黄色的。对，不太多，但是一看就是共享的，因为上面有扫码什么的那种。 哦，明白， 还蛮厉害的。谁知道是不是众泰自己干的啊？ 嗯， 但是确实有，这就是在欧洲确实看到了这些东西。 在这种古城区啊，就是大家如果去欧洲，尤其是去那种老城的话，古城区真的很狭窄， 就这种前轮还能摆方向，还能左右摆动的这种， 这不就是个摩托吗？ 非常好用， 是吧？ 就一穿梭之间，人家就走了。 那摩托不一样，摩托车没有棚，这有棚 啊。对，还可遮风挡雨，剪刀门唰啦啦。 对啊，还剪刀门啊， 就是跑得慢点是吗？ 对， 就慢。 最高时速多少？80公里每小时。 最高是80公里每小时， 也不慢了。最高时速， 其实这车要开80，那是老刺激了。 对， 这老刺激了， 这老刺激了。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今天的第二名吧。 嗯， 阿西玛。阿西玛可佩， 这个是一个轿跑啊，这是轿跑车型。 英国的车呢？ 据说那个这个英国车型啊，就是这款车是不太需要驾照就可以上路了。 嗯， 就是你基本上成年 16岁， 十六岁18岁 就 开始走。 嗯，对。但是就是 极速现在的48里每小时， 嗯，400cc 的双缸柴油发动机，嗯、 对，那个5.6马力，3多千。 也不，其实你想这也不慢了， 就是 前面有6匹马拉着你、啊、 小孩的超级的那个遥控车 啊、 嗯，小孩超级遥控车， 环法自行车都比他快是吗？ 那快，真正的公路竞赛自行车最高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每小时， 我的 很快， 我的目标是就是骑到40-50感受一下， 但是你停不下来， 追风的速度 你停不下来了，那叫破风，不叫追风， 破风， 来盘点第一名。Pio P 五百 ，P 五零 哦 ，Pio P 五零， 你看你这功率还说大了， 我给人多了多五，这五百的话就能起飞了是吗？ 这五百的话，那肯定就不是3.35马力了。 这车型其实是比较偏复古，最早其实像宝马， 你记得宝马它有一个前开门的那个， 对 对， 甚至方向盘都能搂起来那个， 就是大猩猩就还曾经试驾， 对对对、这车好逗啊！你看这个车，我们都说那个三轮车是前面是一个轮，后面俩轮，它正好给翻过来， 国内正好也有这样的车呀、 啊，有吗？ 有好多那个咱们那个。就是环卫工人骑的那个那样的车型，不就是 倒骑驴是吗？ 就是前面两个轮，后边带了一个斗，装一点什么小工具之类的。 我们东北叫倒骑驴，就是前面 是个斗， 对。后边 正常认知的话，就是前面一个轮作为导向， 对对对， 后边两个人作为支撑跟驱动嘛，对吧？ 对对对。 这个 P50 是世界上最小也最慢的车型，然后现在是有它搭载一个3.35马力的这样一个发动机， 对， 然后配的还是 为什么 CVT？ 为什么不告诉他那个不告诉大家它的这个百公里加速时间呢？是因为它的最高时速被限定在了48公里每小时。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台车要能开到100公里每小时，插两个翅膀它就可以起飞了， 就是两台车一块跑。那不就96公里每小时了吗？你多聪明！ 这车还有电动版的啊！ 三台车一会儿跑破百了。 嗯， 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 Pio 的 P50。 对，是一个在网上我们都找到的，是一个红色涂装带一个独眼大灯的一个车。 独眼大灯， 超炫酷的， 对，挺好看的。 行，今天节目跟大家盘点了这些跑得比较慢的车，也希望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能看到他们的时候多看两眼。 对， 真的是不太多， 因为是实在是太慢。 对，好，今天节目就跟大家盘点到这儿吧，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好了吗？哎。